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90集，魔王之眼。假的陈月海在月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陷阱，还以2000人的性命做威胁，逼着展昭和白玉堂亲眼看着他为天尊准备的一台大戏上演。而此时台上的戏已经开始，诡异的开端引起了殷侯的怀疑。看到展昭的一刹那，殷侯就明白了一切，这是陷阱。于是在所有人都专心盯着前方戏台的时候，殷侯却缓缓地回过头，目光扫过戏台外围的每一个人，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站在右后方角落的陈月海的身上。陈月海看到展昭和白玉堂乖乖入座，很是得意，然而展昭早就注意到了殷侯朝后看的举动。 完了。 展昭突然低声说了一句话，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他。 怎么了？ 外国好像有点不对劲。 白玉堂微微皱眉，望向戏台中间，他刚才的注意力都在天尊身上，没注意到殷侯。再一看，白玉堂一惊，殷侯转脸望着后边的方向，脸上平静没什么表情，但是眼神有些异样。不知道是不是台上蓝色火光的缘故，此时殷侯的眼中似乎也有蓝色的火焰在跳动。确切地说，白玉堂仔细看了看，是殷侯的双眼瞳色突然变淡了，这是内力迅速提升之后眼睛产生的一种色变。白玉堂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过脸问展昭：“ 魔王之眼？” 突然陈月海整个人都震了一下，随后单手一把捂住胸口，身体僵硬地站在那里，双眼望着看台中间的位置，一眼看见了殷侯。 对上眼就完了。 展昭有些着急，但陈月海此时的目光已经跟殷侯遇上了。殷侯缓缓转回头，再看陈月海突然抽搐着摔了下去。展昭和白玉堂同时一惊，就见娇娇已经出现在了陈月海身边，当然不是去救他，而是在他手中的灯笼落地，点着那满地的火油之前，一把将灯笼抢了过来，掐灭。再看陈月海，就见他像是突然什么病犯了似的，蜷缩着身体在地上抽搐打滚。因为他躲在角落，且此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戏台上，所以没人注意到他倒地。陈月海表情扭曲，双目睁得像是要掉出来一样，痛苦的痉挛翻滚。很快他身上沾满了火油，趴在地上不停地抖动着。葛青也注意到了陈月海的情况，不解地看展昭和白玉堂：“ 那老头怎么了？犯病了？”“ 我以前听师父讲起过，殷侯有一招是你怎么都学不会的，叫魔王之眼，是他去了趟修罗殿，回来之后突然变出来的本事。”“ 我也是第一次见外公用，以前只听红衣说过。”“ 魔王之眼是什么？” 葛青和庞玉好奇地凑上来。展昭叹了口气，拖着下巴摇头：“ 不是谁都能成为魔宫公主的。”“ 我师父说过，魔王之眼是内力运用的最高境界，要使用这一招，除了要有殷侯那样高的内力之外，还要殷侯那种身体条件，可以自由运用内力的天分，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怒意。”“ 红衣也说过，这一招平时外公要用也用不出来，除非是他真的愤怒到了极点的时候。” 庞玉听得一头雾水，不过殷侯很厉害他是知道的，只是小侯也拍了拍展昭和白玉堂，示意他俩看后边。两人回头，就见陈月海还趴在地上，诡异的姿势就像是经历着多大的痛苦。“ 那老头会不会死了呀？”“ 用内力远距离取人性命这种事情没什么了不起，中了魔王之眼的人是不会死的，但是会痛不欲生。”“ 什么意思啊？”“ 看他的眼睛。”“ 众人下意识地看陈月海的眼睛，就见此时陈月海的眼瞳充血，双眼赤红。 他现在所有内力都在头部，所谓的魔王之眼就是用极强的内力完全压制对方的内力，突如其来的内力袭击会让中招人将所有内力都集中起来进行自行抵抗，就这一刹那将对方全部内力俘获，冲入脑部制造幻觉。 幻觉？ 其实幻术都是因为自己内力造成的，别人的内力是无法长久停留在身上的，只有自己内力才可以，但人可以通过自身的意识从幻觉中解脱出来，中了魔王之眼却不可能自行解脱。不管那陈月是什么人假扮的，但此时全身一点内力都没有，所以身体几乎是废掉的，但是他的内力却在他头脑里横冲直撞，制造着各种幻觉。而魔王之眼有一个特点。 展昭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 就是恐惧。 恐惧？ 据说魔王之眼是鹰猴体验过死亡之后才学会的，中了魔王之眼的人会永远处于垂死挣扎的死亡边缘，这种感觉就像是被无穷无尽的怪物追杀却怎么也逃不出去，周而复始，永远活在痛苦之中，直到死亡。 就是这么回事儿。 众人默默对视了一眼，看来阴侯被称作魔王是有原因的。 总之陈月海嘚瑟过头被外公给盯上了，外公好像真的还蛮生气的。 哎，又倒了两个。 葛青突然开口，展昭和白玉堂循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见远处另一边的角落里有两个年轻的男子也倒下了，情况和陈月海差不多。葛青过去看了一眼，回来告诉展昭和白玉堂， 是骨灰坛里另外两个男的。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一起转脸看还在缓缓扫视着人群寻找的阴侯。 他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谁知道，不过毕竟比我们多活了一百年呢。 正在这时，人群中忽然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看戏台，就见刚才不知道是不是演什么武戏，台上搭好了高高的架子，有一个前朝官员打扮的角儿爬到高处，似乎是宣读圣旨。他说的是天下之乱始于妖祸，此妖不除永无宁日。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庞玉歪着头， 啊，这唱的哪出啊？是魔斗法斩妖除魔？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看天尊的方向。此时不止展昭和白玉堂在看，阴侯在听到戏文之后也猛地收回在人群中寻找的视线，转脸看天尊。天尊这会儿还是很安静地看着戏台，双眼直视前方，像是在走神。阴侯在庆幸天尊可能是没听见的时候，天尊忽然机械地开口自言自语，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蝼蚁。 阴侯一皱眉，坐在天尊腿上的小四子和天尊身边的小梁子也听到天尊说了一句什么话，都下意识地抬头看他。就见天尊依然处于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双眼直视着前方，高台下的蓝色火焰越来越旺，天空中的雪也越下越大。展昭皱眉，控制这种雪的应该是拥有极寒内力的人，陈月海这个样子已经是丧失能力了，于是就意味着还有一个人在操控。展昭正想着，就见白玉堂站了起来，于是好奇地看他。白玉堂看着戏台正上方那个搭得高高的架子，被盖上了一块巨大的灰色的布，布上的纹理看着十分像岩石的纹路，随着雪花覆盖，一眼望去是山崖的感觉。白玉堂之所以紧张，是因为这山崖并非是普通的地方。在天山山脉之中有无数的山崖，其中有一座叫断指峰，那山崖有些像手，上方一处极险的山峰斜向突出横在空中，整体望去就好像是一只手有一根断指，因此得名。白玉堂小时候 记得陆雪儿和陆天寒都不止一次嘱咐过他，看住天尊，别让他去断指峰。白玉堂那时候不太懂，一直以为是那边山路险峻，天尊这个路痴万一迷路在大山里找不到就麻烦了，于是白玉堂一直看着天尊，不让他到处跑。可久而久之，白玉堂也发现天尊从来没提过断指峰，在天尊的印象之中，断指峰就好像不存在一样。随着白玉堂渐渐长大，对天尊的过往也了解得越来越多，他隐隐觉得断指峰可能有些不寻常，于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天尊接触到那一带的相关信息。然而此时赫然呈现在眼前的这座假的山峰，形状和断指峰几乎一模一样。 明明是你们自己贪得无厌闯出来的祸，却偏偏要他来解决。 天尊的自言自语依旧在进行中，这回不止小四子和萧凉，一旁的林业火、林月一也都看过来。包岩拿着个芝麻饼，不解地看着天尊，好奇这位老神仙是怎么了。 他帮你们除祸，救你们的命，你们为了保命却要他的命。姓李的该死，姓赵的也该死，但最该死的是你们。 天尊语速平缓，神情呆滞，状态显然是不太对劲儿。林业火皱眉看婴猴。就在众人疑惑之时，忽然啪啪几声，几枚烟火飞上半空。这次的烟火是红色的，再加之斜月当空，整个天空呈现血红色。来看戏的看客们可不知道天尊这边情绪波动，只是觉得好看过瘾，一个两个都在拍手。不过等了半天，只有场景，都不见人出来唱戏，于是看客们有些着急，不少都在起哄，一时间月楼里边有些嘈杂。小四子歪着头看着四周围热情高涨的人们，就感觉抱着自己的天尊的手似乎在微微的抖动。殷侯在天尊身边抬手扶额，低声叹了一句： 哎，这下是真的麻烦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黑子，你最近看起来很闲呀，不如我找点事给你做。 你这胖子，又欠收拾了是不？走走走，别在这碍事，听书呢。 哎，黑子，你转性了，不办案了，还有闲心听书？我果然还是要去跟皇上。哎，你这听的什么？还怪好听的。 龙图案卷集， 就是展护卫参演的那个。 是啊。 哎，快快快，给我也听听。 自己听去。 在哪儿听啊？ 登录喜马拉雅，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欢迎各位订阅分享。